仲有呢支持三宝是发灭道后的。对这三宝你们分析不是挺清楚，我顺便现在讲一下。发灭道后的呢，现在所有的法像，铜的、金的、硬的、铁的、木的、纸的，都是法宝。都是法宝啊。所有大小乘经典是法宝。所有出家人啊，我哋啊是真宝。OK， 咁啊呢个叫做咩宝？紫持三宝。紫持三宝。仲有一个呢是理性三宝。理性三宝即是叫做自性三宝。道理上来讲，真而自性就具足有法的觉悟的意思，就具足有法的规则的意思，具足真的清净的意思，这个叫做理性三宝，亦即是叫做自性三宝，真而自性嘛，根据真而自性讲的。一体三宝没有人答过。一体三宝就是说三宝之中有三宝。法宝里面有法宝有真宝，法是觉悟的，是法宝。法呢就有这个法则的、能够说法的，为众生的规则的，就是法宝。法宝的本身里面、法是清净的，就是真宝。清净的意思，法宝里面盖了有觉的意思，是有法的正法的意思，是有这个真的正的意思，是一体法体里面盖了三宝。法宝里面呢又盖了法宝同埋真宝、法是有正法嘛，咪法宝咯，是咪法是能够令人的觉悟，咪盖了法宝咯。法是清净的，咪盖咗真宝咯。咪真宝里边咧，真宝能够发呢个修行嘅共智咧，就系、是、法宝。真宝能够持戒修行咧，有呢个规则咧，就系、是、法宝。真宝咧系清净咧，就系、是、真宝。一体里边具足三宝，即系三宝里边各各具足三宝，叫做一体三宝。咁一体三宝，自性三宝。自性三宝即是理性三宝，支持三宝，必相三宝，有四种咯。但你好多人都是答得三种三宝，少了一体三宝。OK， 咁而家咧就三宝最初成立咧，就是呢个小乘三宝，就是骄层二、五比丘是真宝，三转法轮是法宝，释迦牟尼佛是法宝。大乘华严经是法宝，毗卢遮那法是法宝，这个支第法身第士的菩萨是真宝，大乘三宝。现在呢当时法呢就问这个五比丘了，他说我同你大众 及之四众，四众呢就不只单止是五比丘，这个时候呢是指阿含士。法响阿含会上呢，会上呢为一切大众四众话呢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啊，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呢度就是指阿含士啦，唔系话登指呢个五比丘嘅时候啦。佢话当时我曾经同你哋咁样讲，一切众生唔能够成佛道，甚至不能够成阿罗汉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为被这个客尘烦恼所误。那客尘烦恼是什么呢？客尘就是依他起性，烦恼就是片计执性。客是来往不停的，来来去去不停的，叫做客。尘呢是摇动不停的，叫做尘。咁呢客尘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性，烦恼呢是指这个片计执性。咁呢依他起性呢就是我们这部经所讲的 见相而犯，哦，见相而犯，偏计执性咧，就系我哋呢部经所讲嘅六粗啊，依他起性就系一念不过生三世，偏计执性咧就系境界为缘想六粗系通嘅，咁依他起性同埋。同埋呢个偏计执性同埋现性实性咧，系唯识中所讲嘅哦。乜嘢叫做依他起性咧？咁就系依呢个阿赖耶识而起呢个见相而犯，叫做依他起性。呢、这个第一次往开始一。念不过生三世的时候，是这样叫做依他起性，依这个阿赖耶识产生一念无明妄动，而有能见相，有所见相，所谓一念不过生三世，这个叫做依他起性。由这个一念不过生三世之后呢，就继续有这个自相、相作相、执取相、计名字上、起业上、业系苦上，这个六粗，六粗呢，这个就是偏计执性。哦，那这个阿赖耶识的本身呢，这个真心呢，就是唯识中所讲的现性实性。就是现性实性。依现性实，现性实性起这个依他起性。由这个依他起性，然后起这个偏计执性，我们呢这个现实实性就等于这个二类众性，由这个二类众性，这个阿赖耶识的本体一念不觉妄动而产生这个能见凡所见凡，由能见凡所见凡呢，然后呢是有这个六粗的相，哦，那这个是最初无明妄动讲的。其次呢讲依他起性咧，就系话我哋阿赖耶识里边啊，混从咗好多好多善嘅恶嘅种子。我哋善嘅种子产生现行咧，就发生善嘅结果；恶嘅种子发生现行咧，就产生恶嘅结果。譬如话我哋而家点解有呢个生命咧？咁就因为我哋阿赖耶识里边咧系有呢、这个。种子啊，然后咧加埋父母嘅助缘，种子为因，父母嘅助缘而产生之法叫做因缘所生法。因缘所生法系似有吓，系有嘅，系真系有似有，唔系真实有。嗱，打个譬如，现性实性。就是真而自性，是什么啊？就等于一条，等于麻，麻的本质是有的。哦，依他起性和见相而犯呢，就是等于麻做了性了，做了一条绳了。这条绳是似有东西，是不是？是似有，但这条绳始终是会灭的，有生有灭的，即是依他起性。我们这个身体依这个二类状性而产生不变随缘，有这个身体是似有，是不是真实的依他起性。但是偏计执性呢，偏计执性呢就等于一条性的影，叫做蛇，等于蛇啊。怎样讲呢？这里有一个故事啊，我相信在座有很多老师，是不是呢？教过诗的都知道有杯弓蛇影这个故事，是不是？杯弓蛇影，啊，有两位好朋友成日坐咪饮酒啊，捉棋倾偈，咁古时人呢兴这个射箭的嘛，射箭咪有这个弓的，有这个弓然后有这个箭的，咁这个人呢就挂嗰个弓咧，响个墙嗰度，咁大家坐喺度饮酒食嘢。咁呢个其中个嗰个朋友咧，无意中一睇，睇见个杯里边咧有啲影响到，好似条蛇咁。 唉，佢心啊怀疑啊，呢个老友啊，原来俾条毒蛇浸酒俾我饮啊！哦，咁于是佢咧翻去咧，成日都放唔下，成日都谂住呢样嘢，死咯！饮咗毒蛇嘅酒，我就嚟死咯，就真系病起上嚟。啊，佢违心啊，一切违心啊嘛，佢咪病，病到咧咁好耐都冇去啦。好耐冇去嘅时候咧，后嚟有一日咧，佢老友就去探佢啦。探佢咧，咁佢真系忍唔住，佢就讲啦。佢话仲好讲，我去你嗰度啊，你俾啲毒蛇浸酒俾我饮啊，我睇到啊杯里边有一条蛇噶，咁所以又食到我而家病到咁样，我仲敢去咩？咁嗰个朋友咧，佢话啊，原来系咁样噶。嗱，你再嚟多次啦。咁於是咧，咁佢又掛個弓喺個像嗰度，又喺度飲。佢再睇咧，佢咦，你仲係俾條毒蛇浸酒俾我飲？咁個老友咧就搦開嗰個弓，弓箭嗰個弓啊，嚇，愛嚟射箭嗰個弓咧，彎彎曲曲嘅，搦開咗，冇啦。呢個叫做蛇影，明唔明啊？唔系蛇影系咪真实有嘅咧？系个影子啫嘛，冇嘢噶。譬如片计执成，明唔明啊？片计执成就是、你执着就有，唔执着就冇。譬如话我而家我赞你一句，你话我闹你，你执着啫嘛，冇噶，唔系啊。嗱，依他起性咧，就等于呢个条绳系似有，但系始终会有生灭。不是真实的。这个片计执性呢，就等于这条绳的影子，条绳的影子就是等于蛇了。啊，这个现性实性呢，就等于麻，依这个麻而有这个这个性，这个性就这个影子就有这个蛇。那三样东西大家都知道，哪个真了？哪个真了？只有麻真啫，是吗？唔係，即係依增而自性呢、这個大白色啊，起呢一個依他起性見凡同為上凡，能見嘅我所見嘅外邊嘅境界，呢啲似有啊，但係咧係無上嘅苦嘅空嘅，始終有生滅嘅。但你一執著咧，呢、这個真係我啊，你又為咗我咧而貪咧、嗔咧、痴咧，呢啲就假噶啦，就是、片界執性。啊！呢三字性 ，OK， 而家你明白啦。呢个依他起性、片计执性、现性实性，就系、是、等于我哋呢、这个呢部经所讲嘅增而自性、见相而凡，同埋呢个身心世界。身心世界就是片计执性啊，界名自相啦、起业相啦、业系苦相啦，呢啲都系属于片计执性。所以咧，慧识中同埋呢个楞严经性中咧系冇冲突嘅，冇冲突嘅。有次我响呢个佛学会讲经咧，有人问我：啊，法师啊，系咪慧识同埋楞严经冲突咧？我唔系啊，我又学楞严经，我又学慧识。哦，我跟敏智法师学慧识嘅，跟海老法师系学楞严经，系学性中嘅。上中性中，不过站在哪一方面讲法不同啫。啊，一个手两边一样，啊，呢边讲法同埋呢边讲法同一样道理。啊，所以我哋学法咧最就忌咧就系执着，执着咧你攻击我，我攻击你系好冇意思噶。哦，咁而家嗱，我哋而家知道啦。咁当时咧法咧就话一切众生啊，系知唔可以成为乜嘢唔成佛道，甚至连阿罗汉都唔成咧得到咧，就因为被呢个客层烦恼所误。客层就等于依他起性，烦恼就等于偏计执性。哦，咁。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说以等发问这个五比丘，你们啊当时啊是因什么而开悟而加得成圣果呢？ 这个是发提出这个问题。咁当时焦陈仪起立白发，我今长老依大众中读得解明，因吾客陈仪自成果，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是不宿庄前途，不王安置，若实子人自无有往，而是思维不自名客，自名子人以不自者名为客而。咁而家咧就焦陈仪解释呢个客陈嘅意思啦。咁焦陈罗亦叫做焦陈仪，分亦叫做火气，佢名叫做阿育多。翻译中国叫做解本制，是当时佛在这个落叶演三转法轮的时候呢，问他你们明不明白呢？咁焦陈仪就答，佛说苦谛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，习是苦因，更无二因，灭苦之道实是真道。佛呢是知道他证了阿罗汉果了，所以呢就印证他说阿日多。他说我今长老啊，他自己称自己长老。长老我讲过有三种，是不是记不记得？第一种就是生年的长老。生年呢，这个生年呢就不是说你几时出世那个年份，是在佛教里面出家那个年份，即是等于刚才问那个毕一公得五岁而已。而家这个生年呢就是说初初出家，由初出家那个年开始到第九年呢叫做下座，第十年开始到第十九年呢叫做中座，二十年到三十年叫做上座，三十年以上叫做尊叔，应该是受人家尊敬的长老。第二种是福德长老，不理你出家多少，你今天出家都好，你有叔值得本，即刻就可以成了圣果，你受人家恭敬，就是叫做长老。第三呢是法性长老，无论你叩戒几耐，你证了圣果的呢都是叫做长老。咁现在呢焦陈仪他说我今长老呢是属于最后那两种，是有福德而且是成了阿罗汉果的。咁他说我呢这个人别无所长，只是得到一个长老的名字，不同其他佛弟子，你知道啦，佛弟佛座下好多大弟子咧，每个弟子都有第一嘅。嗱，等于舍利弗系咩第一啊？吓，智利智慧第一系嘛？舍利弗系咪智慧第一啊？迦摄尊者咧系头陀第一。哦，每一个弟子，嗱，富流罗咧系摄法第一，须菩提咧解空第一，这个迦旃延咧论语第一，阿罗罗咧系天眼第一，罗后罗咧系默行第一，每个人都有第一，但系我就冇第一，我只系得个长老嘅名啫。哦，佢话我为乜嘢被人哋称到长老呢？因为我明白咗呢、这个。客尘两个字成了阿罗汉果，证明他是最后一个法性长老了，成了阿罗汉果。譬如行客投宿旅亭，他就将他误了客尘的心得讲出来，讲个比喻，比喻这个出去旅行的人客在半路呢就投寄在这个旅店或者凉亭，在这个旅店或者凉亭里面，或者食一 一餐或者是住一晚，无论住又好食又好，现了事之后呢马上呢又起行了，不忘安置，不会说停留住在那里的，这种就是客的意思咯。咁如果系指引咧，就唔会去啦。吓、啊，透咩叫做透咧？透就系自己去，叫做透。寄咧就系依托，叫做寄。吓、啊，旅馆我哋大家都明白，停咧好少人明白啦。旧阵时古人咧就响某一段浴缸远嘅地方咧，就整一个亭，叫做逆亭啊。呢、这个地方送啲信去嗰度，由嗰度咧再转送去第二度，呢、这个叫做逆亭吓。呢、啲地方咧都系方便旅客系去停宿嘅。咁佢话如果系旅客咧，无论佢居住亦好，或者食一餐亦好，佢都系一整就走咗。不会话停留的，欲实指人自无诱往，意是思维不自明客，自明指人。因为呢如果是指人呢，在这里呢就不会说去第二度啦。这样呢我就想到了，不自的就叫做客，自的就是指人，以不自者名为客而。这里呢是结答这个客的定义，用来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见惑的烦恼是生灭的行相，是很显浅的，就等于这个行客不停这样。这个旅馆和这个逆亭呢，就譬如这个六根行客投寄于这个旅亭呢，就等于这个烦恼啊，投寄于我们的六根。宿就是一经过一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就等于呢这个眼耳身意的四色呢对景分别的时间多一点。食呢的时间稍微短，就等于这个耳和鼻呢用的机会少一点啊，延尘的机会是短啲。不忘安置呢，就譬如六种的色心呢烹以这个场景，忽东忽西，忽起忽灭，是没有停的。指人无往呢，就譬如这个六根的杀性呢是如如不动。尘泥的时候他又知道尘泥，尘开的时候它不会随尘而开，等于见性。现在听到东西，它是你就等于现在见到，就照到尘。没了这个声音的时候呢，这个梦性仍旧停留在这里，不会说跟着声音没了的。哦，即是等于这个指引啊，永远响停留在六根里面，不会说好像人客那样走了。哦，这样想呢，就知道这个色心啊，现这个尘呢是不停的，忽起忽灭的，那这个就叫做客。这个六根的性呢是如如不动的，就等于指引。这个呢就答他当日这样明白了客尘的意思，即是明白了根性是不动的，根性呢是上智的，这个绿色心呢是烹现的，忽起忽灭，有生有灭的，这样他就灭了这个绿色心，证了阿罗汉果咯。这个是答佛所讲的。又举个例子，这个就是讲这个客和主的意思。这个焦曾仪呢又举个例子，他说由而生滞，清容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之有层上，层质摇动，虚空寂静，而是思维情直明空，摇动明层，以摇动者名为层意。这里又是举一个例子， 来比喻这个尘和空的意思，生祭呢就是以后初晴的意思，当这个落完雨之后呢、天气清朗呢，万象清新，所以呢是这个空气是很清静的。这种讲法呢是随这个世间俗人所讲，实际上呢这个日夜呢是扰衰微的，人更分昼夜，不是说太阳升起的，而是它绕着这个衰微来行呢，衰微生遮住这个电视镜呢，遮住阳光的这电视镜呢，我们就是夜。虽未生不遮住用光的电视镜，我们就是日光。他说当这个朝更早落完雨之后，有太阳出了，这个太阳呢在个窗或者在个门的罅射入屋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很多有很多微尘在那里动下动下，是不是啊、所以有很多人呢就说，法师啊，我不念法呢反正没有妄想的，但我一念法呢都不知道多少妄想、是不是真的？法带些妄想给他、不是，就等于念法呢心里面就有光明，等于阳光透入来这间屋，那你就看到些妄想这层在那里飞咯。念佛的时候呢，有佛的光明一照呢，你就知道平常呢在那里打紧妄想了，你就知道有妄想，知道妄想就是有光，智慧光的，知道有妄想了，进步了，不是退步了。但有些人说我就不敢念了，蠢不蠢啊、念法呢然后知道妄想，就是显示你进步，以正念而停止邪念、以一念停止多念、已经是有进步了。那而家就话啊，朝温早咧，有啲阳光射入嚟，咁啊睇见有啲尘喺度飞，咁我一睇咧，我就知道动嘅就系尘，啊唔动嘅就系空，空根，啊空根咧永远就寂静嘅，尘咧就要动啦。咁呢种讲法又咩意思啊？系比喻，啊比喻我哋呢个心性吓，啊色心妄想咧就系要动嘅，哦。这个六根见闻觉知是不动的，是停留见闻觉知。 你见不见我见在那里摇下摇下摇下的，没有的，烹然心地就会了，想去这里想去那里、所谓古人有句说话，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、这个他认为很厉害，实际在法来讲呢，这个人呢烹然心犀利、是吧，心言意马，成日东跑西跑。咁呢个就係、呢个讲呢句说话，客层咩呢，就係、话层动嘅地方呢就有空根，等于乜嘢妄想色心嘅地方就係法性，就係、呢个六根。唔係话离开呢一个妄想另外有个法性，唔係离开呢个尘埃嘅地方呢然后另外有个空根，即空根就係有层地方，有层地方就係即空根，真心就係响妄心度，妄心就係真心，邓离妄念即如如法。呢一个比例佢因为咁样明白咗呢，所以佢就见咗性，见咗性就成咗阿罗汉果，见咗真空嘅性，真替你成了阿罗汉果。所以他说因为这样想呢，我就得到这个正果了。